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在池边洗脸时，楼影也自帐篷内苏醒，看到身侧已空，楼影坐起试一试被褥的残温，还是热的，看来才刚醒不久。他又连接了池小池的意识，发现他正在和白恩义的影子说话，也没有出言打扰，默默起身。仓库里有新鲜的马鲛鱼，品质一流，过油酥炸后只需要少许盐调味，就是一道鲜爽的下饭菜，再煮一些粥配着吃。楼影正在拟定着早餐菜单，倏然听到一个女声在自己的脑中响起。 喂，喂，池江宇先生，听得到吗？听得到吗？这里是异能人等级评估中心在对你讲话，我们开启了你项圈中的备用传感器，可以直接将声音传导入你的耳中，因此这一场对话是完全保密的，请不要做出任何动作，发出任何声音。我们想问你一些问题，问题也都很简单，只需要你点头或摇头进行回答。请问你可以接受吗？ 楼影凝思思考了一会儿后，主动躺回睡袋里，对着空气点了点头。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女生就直截了当地给出了第一个问题。 请问池江宇先生，你是拥有多种异能的异能者吗？ 楼影垂下眼睛，思考片刻，点了下头。这样爽快的承认，叫屏幕外紧密关注着他动作的各应急处理部部员，包括部长，都忍不住握了握拳。部长急不可耐地拉过对话器说： 再问问他，他的异能有多少种？ 部长冷静下来，思忖一会儿，重新说： 问他，他的异能超过五种吗？ 女生将部长的问题原话转达后，所有人都看到楼影点了下头，就连女生都惊诧的有些变调发颤。 请问池江宇先生，您的异能超过十种吗？ 楼影再次点头，部员中出现了些微骚动。 骗人吧？ 就是啊，双异能已经很夸张了，十种以上的异能，除非是怪物。 别吵！ 部长一声呵斥后，握紧对话器的手沁着汗。 问他，如果我们可以让他立刻结束游戏，他同意吗？ 部员再次骚动起来，这是要舍弃其他游戏者的意思吗？说实在的，把全副身家压在池江宇身上的部长是最不希望游戏就这么草草结束的人，但上面下了好几道命令，反复强调要保护池江宇的安全，他也没有办法，只能看着来之不易的发财机会从自己掌心溜走。他本来就心思浮躁，再听到周遭的嘈杂音，心烦意乱之极，很快耗尽耐心暴喝一声： 都闭嘴！ 四周一静下来，一种奇异的敲击声就愈加清晰起来。部长这一下是真的恼了， 他妈的，谁在敲桌子？给我停了！ 但是所有部员都紧盯着屏幕，满面的讶异。有部员指向屏幕： 不是我们，部长，是池江宇在敲。 画面中的池江宇重新躺回了睡袋，睡袋拉链遮挡住他手部的动作，从外面看无法判断他在做什么。实际上他在一下下的敲打着自己的项圈。 很快，一名部员惊叫起来：“ 摩斯密码，他用的是摩斯码，他有话要对我们说。” 这名部员对摩斯码的使用只是一知半解。好在隔壁技术部有个摩斯密码的狂热爱好者，马上被请来进行破译。他侧耳听了一阵短短长长的敲击音，在白纸上飞快记录下来后，拿起来念叨：“ 他说，他等了我们很久了，就等着我们联络他，因为他正好也对我们有一些请求。” 部长做了个吞咽的动作，才觉出喉咙干的刺痛。破译者又拿起一张新的白纸念道：“ 他说他一共有三个要求，每个要求代表的摩斯码会打两遍，请我们认真听。” 不知为何，部长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明明是一场由人类方掌握先机的单方面的问询，不仅被这人轻易夺去先机，还叫他反客为主，掌握了主动权。这种感觉着实不好。他神经质地抓了抓胳膊上的鸡皮，望着屏幕上那个闭着眼睛用食指在项圈上敲打出不规律长短节奏的青年，神色不定。不多时，破译者已经将他的第一个要求成功译出：“ 第一，在游戏内外我都有保证，我表弟白安逸的绝对安全。”“ 这没有问题。第二个呢？” 又是一阵漫长的输入和破译。过了三分钟，破译者才从白纸间抬起头来，他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微妙：“ 第二，游戏不能提前结束，你们不仅不能再杀害任何一名异能者，还要想办法让他们集合到我身边来。” 在场所有人都静默了，脑海中不约而同浮现出同一个疑问：他想干什么？所有人把目光对准了破译者，等待着他给出池江宇的第三个要求。受此压力，破译者的脑门开始冒出汗珠，花下的点与线也难免显得凌乱起来。他放下笔的时候，一个不稳，笔径直滚落到了桌底，啪的一声异响，仿佛敲打在了所有人的神经之上，叫所有人的眉头都不禁跟着一跳。破译者悉悉嗦嗦地拿起了白纸，第三句话比第二句短了一些，但是所含有的信息量简直令人胆寒。他艰涩道：“ 第三，我会杀掉除白安逸之外所有的异能者，强化我自己的能力，请你们配合。” 此起彼伏的吸气声在室内响起，池江宇居然知道杀掉异能者可以强化自身异能这件事。然而这样一来，这就能解释清很多事情了。他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却不肯对人展示，而非要进入危机四伏的虚拟游戏中？为什么四处招来队友？为什么要慷慨地拿出那么多物资来款待队友？为什么不肯结束游戏？原来他是在养猪啊。从震惊里回过味儿来，部长欣喜若狂：“ 快快快，向上打报告，把他的要求提交上去，在没有得到批复前我做主，让游戏继续进行，不要再动任何异能者。联系公关部，让他们把我们养的十来个小号送上直播间，在弹幕区里引发舆论，带动情绪，说这批由池江宇带头的异能者想要带着所有异能者逃出游戏，而他拥有的能力很棘手，官方可能也拿他没有办法，就散播类似的言论就好。铺垫大概半个小时后，联系行动组，派出鲶鱼小队前往 B 区，对他们进行围杀，跟池江宇演一场戏，然后装作战败逃走。基本上所有的观众都在关注 B3 区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围杀会被他们看在眼里，不用我们多说，他们就会认为官方是真的急了，然后就会进一步认定池江宇他们说不定真有逃离的可能。这样的异能只要被那些异能者们看到，他们自然就会向池江宇靠拢，寻求庇护。逃离，对了， 我们还可以趁机开发一个新的赌博模式，就赌他们能不能全员逃离。快快快，都动起来，动起来，我们有的要忙了。